宝贝，来到这世界的时候，你知道爸爸有多高兴吗？那天我请了我们很多的朋友，还给你取了这个好听的名字，从此以后你就叫挣钱花。钱是挣钱的钱，咱花钱的花。你的爸爸我混成了穷光蛋了，将来的一切呀、靠你自己了。宝贝，来到这世界的时候，你知道妈妈有多幸福吗？那天她织了一件漂亮的毛衣，我想你穿在身上肯定会很美。从此以后你就叫挣钱花，钱是挣钱的钱，咱花钱的花。你的爸爸也想做个男子汉呐、给你们母女俩一个温暖的家。可是我的宝贝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的钱有多么难挣啊！养一个孩子真的不容易呀、计划生育还有必要吗？伟大的祖国它超有钱呐、4万个亿跟我有啥关系呀？骄傲的 GDP 它蹭蹭的涨啊，能给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？钱花，老爸我爱你呀、却无能为力了，所以以后要靠你自己了。爸爸我衷心的祝福你了，好好的成长，不要生病啊，努力学习才能省掉赞助费呀、将来你长大了自己挣钱花，这才是你老爸我的心愿呐。可是我的宝贝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的钱有多么难挣啊！养一个孩子真的不容易呀、计划生育还有必要吗？伟大的祖国它超有钱呐、4万个亿跟我有啥关系呀、骄傲的 GDP 它蹭蹭的涨啊，能给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？骄傲的 GDP 它蹭蹭的涨啊，能给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？骄傲的 GDP 它蹭蹭的涨啊，能给我换来几包几包几包尿不湿吗？宝贝，来到这世界的时候，你知道爸爸多高兴吗？那天我请了我们很多的朋友，还给你取了这个好听的名字，你就叫挣钱花。